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七集。边南顿时有点恼火，弯腰把那个黑板搬开，正想再来一掌如来神掌的时候，秋燕从门外探了个脑袋进来。 哥哥，你好了没啊？ 好了，饿了吧？ 还好，大虎子做的菜很香。 当然香。 边南累了好半天才做出来的菜，其实做的实在不怎么样，除了样子还成，别的一无所有。不过，也算是用尽他全力了，这还得是算上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。 要给你爸留点吗？ 嗯， 不用。下午喝了粥睡了。我家盐没了。 有啊，淡了就说淡了，绕什么弯子。 只淡了一点点，也很好喝的。 你想喝可乐就喝吧。 真的？ 嗯，奖励你会说话，越来越有礼貌了。 我靠！ 边南小声骂了一句，让秋意别绕弯子，这弯子还越绕越大了。自己辛苦半天做的菜，一句好话都没换着。他站起来，拿过秋意的碗， 加点盐吧，病人口淡。 不用。 没事儿，我伺候你。 边南拿着秋意的碗进了厨房，打开盐罐子，舀了满满一勺盐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倒了点回去，再想想，又舀出来一丁点，然后放进了汤里。秋意看着边南放回自己面前的碗， 谢谢。 啊，尝尝，咸淡合适了没？ 嗯，合适了。 秋意夹了一块排骨，他之前想做的是豆豉排骨，但现在盘子里只有排骨。看到旁边大白菜盘子里的豆豉时，他没再说下去。 你这排骨里的豆豉， 我这是酱油排骨，你喝点骨头汤啊。 一会儿喝。 二宝，汤是不是很难喝啊？你哥哥都不愿意喝。 不难喝呀，哥哥，大虎子做了好久的。 秋意突然有些后悔，一直教育秋燕要尊重别人的劳动什么的。他笑了笑，拿起了碗，咬牙喝了一口。 好喝吗？ 好喝。 那多喝两口。 一会儿的。 秋意放下了碗，汤齁得他眉毛都拧一块了，赶紧夹了一筷子豆豉大白菜放到嘴里裹着。边南没再继续劝，秋意这人太不动声色，不定能怎么报复回来，爽一把就跑比较合适。不过吃完的时候，边南一直在应付话痨爆发的秋叶，秋叶又盛了碗汤时，他挺惊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碗齁死驴已经被秋意喝光了。边南突然有点过意不去，这句话是真心实意问的，汤的确是淡了。 要加盐吗？ 你还没完了。 我靠，我真心的。还行不行？ 真心的呀，记着了。 靠，去你妈。 这句话刚说出口，秋意突然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摔，没等边南反应过来，秋意已经一拳砸在了他脸上。边南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忍气吞声在秋意家待着，除去故意膈应秋意之外，还因为喜欢秋燕，他不想让秋燕失望，当然也有那么一点内疚。之前他完全没想过自己那两棍子会给本来就困难的秋意家雪上加霜。再说秋意刨去偶尔一两句话之外， 并没有什么让边南特别光火的举动，所以他怎么也没想到秋意会当着弟弟的面在饭桌上一拳砸自己脸上，还那么准确地砸在了鼻子上。他引以为豪的高富帅鼻子，溜直挺拔的鼻子， 你发什么疯啊？ 这声吼完之后，他就说不出别的话来了。鼻子上延迟了两秒传来的酸麻胀痛，让他眼泪都下来了。别说出声，就弯个腰捂鼻子都找不到合适的姿势。秋燕被吓着了，瞪大眼睛半天才喊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哭腔。 哥哥，你干嘛呀？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秋意，你干什么了？ 边南站了起来，椅子倒在了一边，他都没顾得上扶一把，直接冲到了院子里。他脑子里除了莫名其妙的愤怒和窝火，再也没有别的情绪，怕自己一冲动再把桌子给掀了。在水池边蹲下之后，他拿开手看了一眼，掌心里一团血红，再来点儿，估计够染一条红领巾了。 靠！ 秋燕跟着他跑了出来，因为着急，经过葡萄架下面的时候，差点绊一跤。 大虎子，站着！ 没事没事，你别急，我没事。 对不起，你别生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你对不起什么呀？又不是你干的。我先洗洗。 我帮你。我以前还流鼻血，我知道怎么止血。 哦。 秋燕马上捞起袖子，伸手接了点水，然后轻轻在他脑门上拍了拍。边南没动，让秋燕一下下接了水，在他脑门上拍着。秋燕吸了吸鼻子，眼泪还挂在脸上。院子里的小灯一照，还挺晶莹透亮的，看着让人心疼。 你别生我哥哥的气，他不是故意的。 他还不是故意。把你爸吵醒了吧？ 我爸会骂他的。我哥是因为你说去你妈的了。 小孩别说脏话。我就顺嘴一句，我说去你妈的， 我妈死了。 边南猛地想起来秋燕曾经说过的这句话， 也就是说秋意他妈妈死了。我那就一句顺嘴的话，不是要骂你妈妈，她这反应也太大了吧。 她这段时间心情不太好，大虎子你擦擦脸吧。 秋燕从口袋里掏出块小手帕，递到边南面前。边南指了指他的脸：“ 你先擦擦你自己的脸吧。”“ 我不用，手帕干净的，我今天还没用呢。” 边南只得接过手帕，在脸上擦了擦。鼻子下边还有点血迹，他特别不能忍受自己的血，站起来，把手帕在水龙头下面搓了搓。 行了，没事了，我走了。 啊！ 等等， 你还想干嘛？ 二宝，你进屋收拾一下，我跟大虎子聊聊。 哦。 秋意没坐在轮椅上了，从门口慢慢蹦了几步，蹦到了葡萄架子下面，把石膏腿搁到了旁边的小凳子上。边南没什么兴致和秋意聊天，也觉得这事儿吧，不知道该怎么回转，正想干脆转身走人的时候， 方才我太冲动了。 他这是来道歉的。 边南突然有点不好意思，虽然鼻子还不太舒服，但他并不想把事儿闹大，特别是这一拳的前提是他说了句脏话。边南摆了摆手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说了一句：“ 算了， 不过我那话也没特别针对谁，就顺嘴一说。 我妈去世了，这话我听着不舒服。再说，本来我看着你就挺心烦的。 我平时一般都冲别人大爷去的。还有，其实我看着你也并没有多么愉快，我吃饭的时候都看这儿吧。 秋意低头，调整了一下腿的姿势，指了指旁边的凳子。 大爷随便，坐下聊会儿吧。 你这脚踩凳子一览众生的架势，我就不坐了。 邱小燕，轮椅帮我推过来。 哦。 秋燕放下正在收拾的筷子，推着轮椅小跑着出来了，熟练地把轮椅在秋意身后放好，扶着秋意坐下了。秋意摸摸她的头， 去洗碗吧。我爸让我给你好好道个歉。 不用了，也没什么可道歉的。我揍你的事也还没道歉呢。这事算我嘴欠，而且我反正别人要去我妈的，我没什么感觉。 是吗？ 边星宇不可能没告诉你吧？ 说了一点。 秋意从兜里掏了烟盒出来，拿了一根烟。 要吗？ 不要，业务不熟练总呛。 秋意点着了烟，叼着，说是要聊会儿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两人都没找着可以说的话。秋燕捧着一摞碗出来，蹲在水池边开始洗了，他俩还是在无声中挣扎。秋意突然开口说了一句：“ 给我拿杯水，渴死了。” 我去吧。指使个小孩指使的挺利索的。 凉白开，不加盐。 你有完没完？ 谢谢。 边南进屋给秋意倒水，第一次注意到饮水机旁边就黑白红仨杯子，平时秋燕都用黑色的杯子给他喝水，他也没多留意，现在猛地反应过来，这仨杯子应该是他家一人一个，那黑的是谁的？ 啊，是大虎子吗？ 是我。 边南赶紧应了一声，走到里屋门边，看到秋爸爸正靠坐在床上。 叔叔没睡呢？ 你没事吧？嗨，秋意他不太懂事儿，平时不会这样的，受了伤脾气不好，我这阵儿啊身体不太好，他可能是…… 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真没事，叔叔你别担心。 我刚骂了他，你饭没吃好吧？ 吃好了，我都吃撑了。 爸， 叔叔您休息吧。哦，叔叔，秋意是用哪个杯子喝水的？我给他倒水呢。 啊，黑的那个是他的。 哦。 边南关好门，看着饮水机旁边的三个杯子，有点无语。 我居然一直在用秋意的杯子喝水，而且喝得还挺愉快。我也是醉了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